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可以迅速呼噜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有很多相声老演员老前辈啊，都是在北京天津成名，后来为了支援各地的曲艺建设，落户于不同的地方，在那儿生根发芽，那么继续在艺坛耕耘，又培养了很多青年的演员。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丁文元、刘文步合说的这么一段传统相声《斗公训女》，又叫《全德报》。丁文元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听过马志明纠纷这个作品的听众观众啊，都会记住丁文元、王德成这两个太具有个性的人物了。在相声界就是有这么一位丁文元先生，他是杨少奎的弟子。平时介绍大家都知道杨少奎有八大弟子，是按照元亨利贞学习进步排名的，大家知道的啊，刘文亨、刘文贞，还有下面您将听到的丁文元、刘文步，都是八大弟子当中的同一个元字，就是丁文元。丁先生40年代就从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在天津演出，1964年调到张家口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创作了很多相声快板作品。回到家乡演出，丁文元之名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请您听这段《斗公训女》。 尊敬的乡亲父老们，大家好。 好好好， 我今天借此机会祝大家身体健康，四季平安，万事如意，大发财源。 好好好， 我这回呀跟我们常先生说一段相声。 我姓管，我不姓常。 你不行啊，谁不知道您呢？ 谁？ 常宝霆啊，大名鼎鼎，相声名。 错了错了错了， 不姓哦，您姓肥。对了，肥圆。 不姓肥，不姓 肥。哦，姓溜。 溜 啊，溜肥肠呢。 姓刘。 哦，姓刘。 对 对呀。刘刘刘刘刘不有一个刘刘刘 刘了。我说您听 着，这回呀张哥俩说一段。 您说 相声讲究什么？ 说学逗唱。 哦，说学逗唱， 没错。 这回呀张哥俩唱一回怎么样？ 唱一回 啊？ 哦，您还能唱啊？ 当然呢。 哎呦，唱我可不是外行啊。 那您出主意。 我出主意 怎么样？我跟您走。 您跟我走 啊？ 行 啊。我问问您呢 啊， 你跟您走也不行啊。 怎么？ 你唱戏你懂吗？ 没告诉您吗？就是懂得唱戏，一行一动我都懂。 我都明白， 都明白， 都明白。 唱戏身段你明白吗？ 明，当然得明白了。是唱戏必须得有身段， 是这话。 对， 那好， 嗯， 我比划比划。 您来来吧， 您看看， 来吧， 看这是什么？ 啊、王茂戏正官。 哎呀，行啊，爷们儿， 爷们儿， 行有 这叫什么辈儿？这叫 行。这个呢， 吕然。 嗯， 吕然， 哦，这个 托然， 嘿，这个 搂然， 这个呢 丝扎， 行啊，啊， 一般， 好词儿。你再看这个， 说 主爷看着， 来吧， 好、啊，好、啊，这个。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吗？ 啊， 胡子痒痒淡淡。 戏台是假胡子，那淡不掉了吗？那个。 那好， 没有那么淡的。 这回咱俩 唱一回， 我听您的，我跟您走。 跟我走。 哎， 咱俩这回唱出 老的，老的 传统剧目。 成啊， 咱俩来出昆高腔。 可以呀、啊， 行吧。 哦，昆高二腔 怎么样？ 哪段啊？ 咱俩来出斗公训女。 斗公训女 听过吗？ 我 又叫八本全德报。 当然听过了。 明白。 那那个戏是我导的呀。 哦，那戏是您导的。 昨天我给导演的。 哦，您给导，您导哪个眼？ 导哪个眼像话吗？ 五眼青啊。 来来来 来来吧， 来， 咱俩这回啊分分角色。 哦，分包感觉。 对， 成。那由您先挑、 啊、我先挑啊。 你挑剩下是我的。 行，我斗公， 你斗公。 对， 我斗母。再来个三尾巴腔子。 斗蛐蛐了、哎、 这不斗 斗公斗老员外。 斗老员外。 对， 那我呢？ 您呢？您来斗夫人。 夫人。 对， 夫人。夫人。 咱俩是两口子。 什么您呢？ 两口子。 咱俩是两口子。 对， 别闹了。 您看这什么年纪了还来这劲儿的人 啊。咱两口子。 两口子。 行， 这里头还有一个院子。 院子。 对， 那谁的？ 男的。 男的， 你来。 哦，院子男的。 哎，你来。 我来。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丫鬟。 你来。 还有一个石姑老爷。 哎，我来。来， 还有一个小姐。 哎，你来。 凡是这女的都放我这边罢了。 多谢您呐。 行行行 啊， 咱俩这回那么办 啊， 分包感觉。 成， 赶谁算谁。 那可以。 怎么样？ 可以啊。 这回我为桌子搭后边去。 搭后边 您化化妆。 可以。 行吧。 来。 哎，就是 小佳， 您化化妆。 化化妆。 我找把椅子。 可以。不化妆不好看，化出妆来您再看。 好看了， 更难看了。 反正漂亮不了。我们这大师哥啊，我们一共弟兄哥八个，元亨利贞，学习进步。他就叫丁文元。这哥八个，我们后面还有四位。刨了这以外呢，还有我们这儿书记孙富海，还有我新收的师弟刘兰亭。现在我们就剩这么四五个人了。完了啊，剩下那几位都走了，那边说去了都。那边干嘛？三立古荣旗那边凑合去了。 我画完了。 好， 怎么样？ 这土匪下山了，这 可以吗？ 行了，行， 您要化化妆。 我不化妆了 啊！ 我上场，您打家伙。 可以。 您上场，我打家伙。 啊，请。 知道打什么家伙吗？ 知道，当然知道。 知道就好办了。 来， 混腾， 将将起将起，将起将起，将。 打什么 枪？打什么枪？这多好，锻炼身体、啊。 这是秧歌，这是 啊。 告诉你 啊， 打冬秋锣。 好，冬秋锣。 对了， 哎，这我知道，我看你说。冬秋锣，冬秋锣， 你 冬秋锣， 你打西秋鼓。 啊、哦，西秋鼓。 什么乱七八糟的？ 冬秋。 哦，打这我讲，我知道你这 是。嗯哼， 冬秋。 你打呀、啊！ 你不让打冬秋吗？ 一下就完了。 打啊、哦！ 多打几下。 哦，多打几下。 嗯哼， 冬秋，冬秋，冬秋。怎么了？ 这有准数的，准数三宝，你这么着吧， 啊， 看我脚， 哦， 抬腿打冬， 哦， 乐腿打秋， 你早说呀、啊！ 记住了啊， 记住了， 抬腿冬 冬， 乐腿秋， 行行行， 记住了， 来来来， 嗯哼，冬。 秋啊， 这个麻烦劲儿，我告诉你， 怎么了？ 你才干脆， 你 数着点吧，三棒半， 三棒半， 冬秋三棒， 行行行， 记住了， 记住了， 三棒半啊， 记住了，来， 冬春 冬秋一棒啊， 你别数出来，别数出来呀、 啊，怎么了这是？ 但心里头记着， 哦，心里记着，非得说出来， 冬春。你磕毛豆， 你不让我这说出来吗？ 心里头记数，嘴里头打出来。 哦， 三棒半，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真麻烦。 呼呼把我累死。冬春， 冬秋，冬秋，冬秋，冬。 怎么这怎么意思？ 半棒。 呵。 你嘀咕什么？ 出来呀、啊！ 出来！ 出去！ 出去！ 啊！ 谁找我？ 谁找你啊？ 哪？ 谁找你、啊？ 哪位找 我？你别把人给吓着吧！我看。 怎么了？ 咱俩一块儿出来。 哎呦，你外行了吗？ 怎么？ 那叫同上，你懂吗？ 啊、这我不懂，我不懂。 天外行， 这 同上。 好听。哎呀，你说两段都累。 秋冬， 咱这半棒满年了吧？你我受不了这个。招来嫦娥几如何？ 等着我妈给你做。 外边卖去。 怎么了？ 外边卖去。 怎么了？ 跑舞台上卖蹦豆萝卜来了。 怎么了？ 唱夫人的词儿啊？ 夫人。夫人嘛词儿，夫人正吗？ 仙人堂前猎绮罗。 哦，这个老词儿， 哎， 没改。 对， 人家再来， 招来嫦娥几如何？ 当仙人堂前猎绮罗。 啊，夫人。 啊，夫人。 俩夫人哪 儿到了？ 我叫你夫人，我是男的。 哦，男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夫人。 哦，男的。 什么男的？ 怎么了？ 你得称呼我呀。 哦， 称呼我 啊,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称呼我 啊，称 啊，夫人。 啊，汉子。 说什么 讲？ 不能叫汉子，叫老爷。 谁？ 我。 你谁？ 老爷。 有这无样老爷的，你不像老爷。 像谁？ 像我们孩子老舅。 啊，不人 啊，汉儿老爷。 我是汉朝的老爷，你听着没？啊，天到这般时候，不。 见你我女儿她往哪里去了？ 哦，你的女儿吗？ 真是 卖报纸去了，就在外边等于抓挠抓挠。 抓挠什么抓挠？ 那 卖报纸干嘛？ 咋？ 妾身不知，单凭院子一报 啊、哦！妾身 别忙 了，别忙了，忙了这 啊！妇人 在受气了这啊！老爷，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我女儿到来，她往哪里去了？ 啊，你我女儿母， 真是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啊，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报来，点名是报，大红包。可悲是吧？ 怎么又赖上了吗？ 怎么了？ 你不敢院子报事吗？ 啊，对对对， 院子报事。 报、啊， 为何不接院子跑来？ 报了、啊， 报。 动手！院子病逝， 何事？ 没事。 没事，你报了干嘛？ 没啊， 光报就有事 啊。啊，有事。 院子跑来， 报。 何事？ 粮食 何事？ 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干 嘛？我知道嘛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何事金黄？ 谁问谁呀、啊？ 谁问 谁、 啊？ 你这茬接得快，我告诉你，你光问你 啊， 何事金黄 啊？ 昨夜晚3:10，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环严重洒泪，分别去了。 哦，还是那老词儿，再来一回 了。 元子病逝，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我家小姐与石姑爷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 你带他家 洒泪分别去了。 哎呀， 太神，太可气了！一上来就折腾我，您看见了吗？啊，让我瞪眼啊！你瞪什么眼？咋？ 我是你老爷 啊，我的爷爷。 你可吃着我， 你还喝着我了？ 你吃着我的工钱了 啊？你还拿我月钱了？ 我是谁呀、 啊？你是钱了你？我知道你是谁呀、 啊？你怎么不明白、啊？ 折腾我半天呢。 我去的是谁？ 你哦，角色 啊， 老爷。 你呢？ 院子。 对呀、啊。院子报事 啊， 老爷问你 啊， 为何报的这么晚？ 哦， 我一发威， 嗯， 你就得害怕， 害怕， 哎，你就得撒碎， 在哪儿？ 哪儿？ 哪儿？ 怎么 了？ 你就害怕， 哎，害怕， 心里头害怕， 嗯， 哎呦，不知怎么办好，哎呀，老爷着急，我怎么办呢？哎呀，着急，赶紧，恨不能找个地缝也得钻进去。 哦，有个屁话， 哎，也得钻进去， 也得往里钻。 对， 哎呀，真难呐！ 明白吗？ 明白了， 再来一把啊！ 明白了，来， 再来。 报、 哦！东兄， 元子病逝。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我家小姐与石姑爷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 一代分家， 洒泪分别去了。哎呀！ 你这是 我钻地缝 啊，这是地缝 啊。以上您听到的是丁文元、刘文步师兄弟二位合作的《斗公训女》，下面请您欣赏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小段《老头醉酒》。 有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的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呢，家乐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乐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七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10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1两，最多不超过2两酒，高兴喝2两，平常每天喝1盅，喝1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1盅，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4度。今天天气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只有29度，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中午前后光照还是比较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挤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9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中午前后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条件不错，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约布雷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如不论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来自新疆的两位老艺术家表演的相声作品。那么这二位呢是张铁力、董凤同。张铁力先生是著名相声双簧老艺术家孙宝才先生的弟子，现在是新疆相声巴扎的艺术指导。去年我有幸采访了张铁力先生，我们请您听听我们采访的一个小片段，张铁力先生回忆他是怎么拜师，怎么到新疆定居生活的。 我是老北京人，我呢从这个60年我到新疆，我说相声呢是在北京开始，在北京呢50年代我就开始在北京的说相声。我的老恩师呢是孙宝才老先生，我59年呢拜师以后呢就从事演出活动，跟我们的大师哥赵林生，那是算我们北京的大师哥赵林生在一块演出，还有很多师兄弟，什么丁文胜啊、刘孝先呐、马文光啊，那会我们的师兄弟就在一块演出。我从长春呢，到的新疆，那会儿啊，也就是叫做走学吧，走学，哎，这儿一趟那儿一趟，东北一趟啊， 演出小组似的， 哎， 流动的， 哎，对对，到山西一趟啊，后来从东北到新疆，到了新疆呢。这个因为那儿的生活习惯呢也基本上吃的呀，从气候啊各个方面啊也都习惯了啊，所以说呢在那儿呢这个条件也可以，也不错。后来呢我师哥说他不行，我得走，我说我也走，我说您上哪儿我上哪儿，跟连胜师哥文化局给扣住了不让走，说您怎么年轻，这儿也有那什么也需要你，这儿你看这个您这个新疆这个相声观众也多啊，你这在这儿吧，你别走了，就这么着，我一直就老去讲。 那当时是业务上是什么样一个演出的状态？观众大概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说说。 啊，那会儿啊，观众很热情。 嗯。 那会儿文化生活也比较贫乏，业余时间呢看看电影啊，所以说我们那会儿啊，按现在的话来说还真火，一天演3场。早晨的是评书，有一位郭阔孝先生在那说评书啊，还有个刘爱华在那说评书。中午呢是曲艺，什么坠子呀、单弦啊、琴书啊、西河呀，到晚上就是相声大会了。相声大会，哎，那时候相声大会还是每场啊，基本上8-9成座啊。到了星期天、星期六啊、节假日啊， 啊，那真是还买不上票。那时候小茶园，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这都说的是小剧场。 当时演的是哪些节目为主？那么您合作的都有哪些位？您看， 大部分呢是传统节目，黄鹤楼啊，对春联啊，啊什么五红图啊，还有几个贯口活，什么西米药方啊，啊地理图啊，什么这些活是经常演的，还有也有一些新活， 嗯， 也上了一些新活， 嗯， 我那会儿搭档吗？我是跟谁一场活啊，也不那会儿不固定，小园子有的时候是跟郑小山呢、啊、跟班松林呢、啊、跟孙世达啊，这都说过。后来呢去过很多这个老先生，全先生去了啊，那是资格比较老的，我跟老先生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先生是也是从兰州到了新疆啊， 全长宝先生， 哎，全长宝老先生，全长宝老先生资格是比较老了， 嗯， 他是在那个相声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十个人启发人之一，老先生肚子里有宽敞，我跟这个全先生的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艺术家张铁力先生的回忆，和他搭档的是董凤同。提到这个名字，相信很多相声老艺术家都特别的熟悉，很多相声观众听众您也会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问世，他的作品提起来也是大大有名，像错中错、杂谈空城计、都不怨我等等。他的很多名作被侯宝林、马三立、马季等相声大师名家呈现在舞台上，其中都不怨我获得了全国第一届曲艺调研的一等奖。他的相声作品打电话也曾经被收入到了小学课文当中。在董凤同的年轻时代，他的创作和表演都得到了侯宝林先生的关心和爱护，经过了侯先生的悉心指点。到新疆工作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品问世。那么这两年呢，还为很多乌鲁木齐的晚会创作了新的作品。他刊发的相声段子有50多段之多，仅1958年就发表了20多段，是一位高产的相声作家，而且又有很多名作成为了传世的作品。同时呢，近些年来他还依然在舞台上耕耘。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新疆的两位相声老艺术家张铁力、董凤同合作的歌曲漫谈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我们在新疆相声巴扎录制的。 我本人专业呢 啊 是搞音乐的。 哦，搞音乐歌曲， 哎，对， 哦， 音乐，我这个现在是这个音乐教育工作者。 甭说您还有很多的学生， 哎，教了很多学生， 嗯， 我是咱们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首批毕业生， 哇， 哦，毕业之后我就从事教育工作。 哎呀， 啊， 您都培养了哪些学生？ 我教了很多学生 啊， 俺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学生， 是吗？都有 啊，有几位学生我提起来，您可能知道， 也许 啊，也许， 嗯， 啊，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 啊， 我的学生有一个叫双江的， 哦，双江 啊，那是我的学生， 哦， 啊， 哎， 还有一个叫什么大为的。大为， 蒋大为 啊，那是我的学生， 嗯， 还有一叫光熙呀，啊， 李光熙 啊，对对对，啊，这个什么燕泽呀， 我得把这姓氏带出来好不好？ 不是，我这都是我的学生，我跟他们客气什么呀？哎，我不能教中国的学生，外国的学生我也教啊。 哟，外国学生还有 啥？哎，我就到各国去讲学呀。英国、美国、意大利， 哇， 啊，什么印度、土耳其，那个南斯拉夫，这些国家都有我的学生。 外国学生比较知名的有谁呀？ 也不太知名。 哦， 这意大利有一个唱男高音的， 啊， 叫什么？ 哎， 帕瓦隆蒂呀，啊，那是我的学生。 帕瓦隆蒂 ，这个他嗓音条件还不错。 哎，行， 我给他。 对 啊。 那不是帕瓦隆蒂， 那得是 帕瓦罗蒂。 哦，他改名了， 真的。你这学生你还不知道啊？ 我就改名，他给我通知我一下，我一直管他叫帕瓦隆蒂啊。 好嘛，哎呀，你还有没有吗？ 哎，学生太多了， 太多了 啊！我在这个各国教学， 嗯， 我在俄罗斯教学， 啊， 在那教的时间比较长。 哦，长达十年之久在俄罗斯。 哎呦呵，这么说您对这个俄罗斯的歌曲还比较熟悉 啊？太熟悉了。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一首，我们听听 俄罗斯歌曲 啊？ 我在这儿给各位朋友们唱唱俄罗斯歌曲。 是，我们听听什么味儿啊？ 还可以，我给大家献上一首 对 原文的俄罗斯歌曲。 哎呦，原文的， 哎，原文。 这可真不容易。 这个俄罗斯这个语言 啊， 这个比较复杂。 当然。 哎，他这个说话有一最大的特点。 什么？ 那这个打嘟噜。 哦，那叫卷舌音。 哎，卷舌音。 嗯，不错不错。 哎，你看啊，我唱原文的。原文的，您懂俄语吗？ 我哪懂俄语啊？ 不懂， 不懂。 您一句都不懂吗？ 哎，一个字我也不会啊。 那就好办了。不是蒙您 啊， 领会错了 啊！ 啊，您要是这个会的多的，我就唱这个深奥一点。 哦， 啊，您懂得少，我就唱浅奥一点。 您就自己行，简单点。 啊，简单点啊！那个俄语说话打嘟噜 啊， 比如说嘛啊，那个崩好，哈少，你看这嘴型啊，哈少， 对对对， 是不是？哎，同志你好。Drasti Davanish， 你看 这嘴型，谁有脸的 啊？当然了，跟其他的国家不好不一样啊。你看，比如泰国吧，泰国更好，萨瓦尼卡，是不是？ 哦， 哎，日本更好，牙子豆，好牙豆。 行，您别多往出唱，您把这个俄罗斯那歌曲给我们唱。 歌曲唱几遍？ 对对对， 您注意我唱上一点这个， 哎， 这个胡浅的歌啊， 哎， 俄罗斯歌曲， 哎， 注意听啊， 注意听， 您听怎么样？ 你还没听？ 不是，我让你精神集中， 我早集中了，这怎么着呢？ 注意啊，一条不长。你看这舌音多好！ 哎呀， 这是俄语的特点。 您听见什么了？您就给他鼓掌。 这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懂得俄语。 不是您能不能唱的慢一点？我再听听。 慢一点，那就可以。我为了照顾你啊， 哎对， 慢一点啊。那个头一句啊， 哎， 一条不停。 再慢点。 一条麻袋， 哦，一条麻袋。 哎，我听出来了，你听懂了可以。 一条麻袋， 哎，对， 往下呢， 吐三奶。 这回我又明白了， 这是 吐鲁番去卖， 卖不了了。 啊，卖不了了， 再背回来。 哦，背回来。 怎么样的东西？ 不怎么样，好嘛！您这冒牌的俄罗斯歌曲 啊，不是我对歌曲比有研究， 有研究 吗？哎，什么这个通俗唱法呀，美声唱法呀，民歌啊，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呀？是电影插曲。 哎呦，你别说 啊， 电影插曲呀，有时候还真有那个哎做得好的。 哎，那当然呢。你看看好的影片配上好的插曲，您一听着歌就知道什么电影， 对， 是不是？ 对了， 啊，一条大河 啊， 您一听这是郭兰英唱的， 嗯， 这是什么呀？上丹岭的插曲， 对， 是不是？ 一听那歌就知道是哪个。 哎，您一听这九九艳阳天， 哎， 这就是 刘宝的故事。 哎， 对不对？ 是不是？ 哎，这就快 好的歌曲，是不是？ 哎， 还有一部电影 啊， 叫《江山如此多娇》， 田华演的。 哎，这个电影已经老了 啊， 这是60年代的电影。 对呀。 可是那插曲流行，现在还在流行。 哦，里边有首歌啊， 哎， 啊， 唱的最好， 《青山》就那首歌。 哎， 旋律非常的优美， 太美了。 就是 啊。我给您学学这歌曲怎么样啊？ 这歌你还记得呢？ 哎，记得呢。 哦，行行行。

比如说你唱花脸， 唱花脸，那花脸蹦声蹦气的， 孩子，你哄孩子吗？你 这样的哄孩子，那我学一学啊，这大花脸哄孩子。 对， 您注意啊，把孩子抱起来， 对， 睡觉， 我，好家伙， 不睡，不睡，我就唱两句，嗯。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你妈今天上班的娘，妈妈你又苦又恼，好心瞧不着你，哄你来睡觉，你又不睡，我绝不轻饶。你倒是说呀！再看你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人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两位新疆的老艺术家张铁力、董凤同合说的歌曲漫谈，两位老先生依旧活跃在乌鲁木齐的相声舞台上，这段作品就是我们去年录制的。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历史录音，新疆的相声名家殷文硕表演的《家务事》。 这单口相声就是说一个小笑话啊，在民国初年呢，山东有一个大军阀叫做张宗昌。这张宗昌啊，有仨不知道，头一样呢，他有多少钱不知道，那没数了；二一样，他有多少兵也不知道，怎么呢？旧社会，那兵营就净吃空名的；三一样，他有多少姨太太也不知道，他有一个第九房的姨太太，叫做胡学芳。这胡学芳有一兄弟叫胡学仁，哎，有一天这胡学仁就找他来了，姐夫，跟某个室友吧，哎，要找个事情做，他就问了，那么你要干什么呢？这胡学仁说了，那个给俺来个军长当当，嗯，要当军长，就问他那你会当吗？他一撇嘴，那有嘛呀？不就是枪毙人玩吗？嗯，枪毙人玩，那谁受得了啊？哎，干这样的，先呢，你到兵营里头啊，去当个班长，然后呢，升为连长、团长、旅长啊，师长，就咱慢慢往军场上混。于是啊，就委派他到直属警卫团二连三班当一个正班长。那年月一个班，除了正副班长管十个兵，他是张宗昌的内亲呢。这副班长啊，就在屋里把这十个兵集合起来，让他在对墙讲讲话，以示欢迎。他往对前一站，来了一句：“啊，弟兄们，大伙儿唰这么一立正，啊，请稍息。”哎，这头一句说的还真不错。往下您再听，哎，可就不说人话了。啊，他就说，弟兄们，大伙儿唰一立正，请稍息，我呢是长督办派来的，张宗昌呢是我姐夫，我呢是他小舅子。嗯，大伙儿心说你提这干什么呀？我呢来接你们当班长，咱们全班人啊好比是一家子。大伙儿一听高兴了，一家子亚塞兄弟亲如手足，这准错不了啊！啊，我往下听，咱们全班人啊，好比是一家子，那么我呢，就好比是你们爹。大伙儿一听，怎么来个爹？用手一指副班长，他呢，就好比是你们娘。嗯，我们老两口子领着你们这十个孩子过日子。大伙儿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副班长这个气，眼珠一转，有了，张世光、李自成，哎呦，你们俩拿着枪啊，把着门，不管是谁，也不准让他进来，听明白没有？是。然后冲这八个兵一怒头，来跟我揍他！兵了棒啷，兵了棒啷，打的这小子是鬼哭狼嚎。这正这时候，张宗昌来，怎么？让他这小舅子当班长他不放心呢，随后就视察军营，隔老远就听见叫唤了，赶紧就过来了，刚要进门让那兵给拦住了，报告督办，您不能进去，这里边的事儿您管不了啊。张宗昌一听就火了，混蛋，